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黄百花，是你长街泪如雨下。黑万丈掀起反关道的风浪，青涩的脸上怀着一份希望，到现在我们争取的美娘娘，廉颇陷入的坦克，刘家和谐的疮疤，埋葬着自由的呼唤。当我们生而不活，拆迁的是残不放，是谁虎视眈眈？改了天，自由长是没有旧案，官人们一个一息千百冤。故乡明明白白真相大喊，改不掉是是非非利益扭转，忘不了天昏地暗，忘不了红烈悲壮，枪林弹雨的历史一段，多少岁月黑压压，多少生命叹，黄皮肤白空千疮，民族有对抗贪婪，民族有对抗专横，改朝换代我们去选择，锣鼓烟蝶马鸟雪霜，没人收取没人管，压着的是生民族有对抗贪婪，民族有对抗专横，六月上我们是面包方，时代或许糜烂不堪，内心若果都一样，选择爱还是有希望。 系。 Hello Hello， 喂，今晚哇好开心，我哋今日好特别咧， 头先 首 歌 嚟 到 开 始，你认唔认到系边个唱咧？ 系咯，呢只歌，但嗱音乐我谂全咧大家好熟悉噶啦，问题咧就系 城邦 系啦， 城规 唔系城邦啦，民主啊，嗱咁当然城邦都系个版本嚟嘅，即系呢啲二次创作，我哋都好好啲，非常之尊重嘅。 而家就系啦，国语版嘅， 冇错，但大家系估唔估到边个唱先？呢个难度好高啦。咁 就係今晚嘅嘉宾， 冇错啦，我哋 就 欢迎 夫子。 夫子， 系一个好厚面皮嘅人， 唔系好刘洋。 嗱，我谂我哋系啦，今晚第一件事都系捉住夫子。夫子讲翻呢只歌究竟系咩嘅？ 系咯，点解会无啦啦录歌嘅？夫子 系咯，你唔通你想进军呢一个 乐坛？ 哎呀，犀利！ 我只能够我面皮厚啫，我都唔能够讲我大胆包天包天到哇要做歌王，唔系咁。 咁系咯，咩背景咧？ 嗱，呢个都系好偶然嘅情况之下嘅。 我点解会录国语版嘅咧？ 系啊，嗱，因为点解咧？大家听个旋律，大家一定记得呢个系民主战胜归来， 系冇错。 咁即系有啲广东话嘅版本， 你就好熟悉噶啦，年年唱噶啦， 系啦，已经有好几年啦， 年年六月就唱噶啦， 系啦吓。咁但系后来有啲人谂下，尤其是系原创者，佢又谂下，而家国内人嚟到香港六四嗰段期间，喂，国内人参与。嘅六四紀念活動啊等等都唔少嘅噃，你淨係睇下捐款個箱裏邊咧，人民幣係越嚟越多喎，都會覺得有啲嘢咧係可以即係擴大下嘅影響，而且咧據佢講，佢係已經寫咗呢首歌咧有一段時候㗎啦，咁啊有埋呢一個嘅國語版本嘅歌詞都有㗎啦咁樣。咁佢係咪一直都未揾到一個佢認為合適嘅人？ 哇！ 咁、因為點解呢？後來我又喺香港電台，我有個節目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中國點點點啊，其中有一段裏面呢，就係我有一個係點點劉三哥，係介紹紅哥㗎嘛。 哦， 係 啊。 咁但係我介紹紅哥係用今日嘅眼光、今日嘅解讀嚟解讀當時紅哥個背景啊嘛。 冇錯。 咁我嗰陣時又好面皮厚㗎嘛，我係現場 live。清唱嘅， 哦， 清唱啊，系啊，你话点面皮厚啊，吓 都唔系噶，呢啲就算揾到你唱，我都未必识唱啊，真系有好好深嘅底蕴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吓，作者系边一个啊？ 佢要嗰个碟里边有噶，系啊 Barry 系啦， 佢本身系咪个作曲者嚟噶？定系 系啊系啊系啊， 佢 作曲啊，仲有一个姓关嘅， 系佢帮手作词嘅， 合作啦， 系啦，系合作嘅， 系 咁咧就， 但今次佢填过晒成词，听讲话个词讲嘅古仔咧，仲系即系阔好多添噶，包含好多嘢。 嗱，佢而家嗰个国语版本个名咧就叫做历史一段， 历史一段 系啦， 嗯， 咁啊作曲咧就 Anthony， 嗯 啊 Kwong Anthony Kwong 系啦，咁啊歌词咧就系 Barry。Barry Lam，OK， 咁佢哋已經好有心，就過去好多年咧都寫過好多呢類嘅歌曲嘅。咁今年咧，咁佢即係一來知道我面皮厚啦，二來知道我即係 應該話你唱呢啲歌咧，以你咁樣嘅一個背景，同埋你對於呢個係啦文化嘅認識，咁你唱嘅時候，咁 經歷過， 起碼個受眾要聽得明咯。你而家揾一個，係咪先啊？香港啲歌手嚟唱， 因為咧六四，我係當年親身經歷， 係 咯， 即係槍林彈雨啊，子彈喺我頭頂度飛啊， 係 飛聲我都聽到啊，咁而我又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六四經歷咗咁多年，大家唔好遺忘，裏面有好多仲要引發大家思考嘅嘢，都應該喺度嘅。咁所以我後來佢揾我唱呢首歌嘅時候咧，我覺得好一個六四人唱六四歌，希望大家唔好遺忘六四。咁而我準備呢首歌嘅時候咧，我都話好鬼面皮厚噶啦，我話好，我一下就應承，跟住咧我要。即係我覺得唔好又浪費咗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嘅一番熱誠，所以我都醖釀咗好耐。咁跟住咧，我睇個歌詞，跟住我嘗試唱嘅時候，我攞翻當年我喺北京採訪六四成個過程。 我仲有好多當年嘅，你話文物也好點都，我帶咗翻嚟噶嘛。 係咩啊？包括 當年學生喺現場，你話傳單啊，遺書啊，因為有影印嘅，咁跟住我有一部分我送咗俾支聯會嘅， 係啊，擺喺六四館。 係啊，哈哈。咁所以我攞返啲嘢出嚟睇，我攞返當年我哋親身喺現場嗰啲報道，以至好多嘅照片等等，我覺得即係我會好努力去唱好呢首歌。 呢隻歌我估計今年喺個六四燭光晚會係會聽到。 我又唔識得點樣去宣傳，我都一、我搞掂交咗俾佢。 因為如果就鄭華夫子講，其實我哋都係針對翻一啲即係內地有可能嚟香港參加，因為其實我事實上我真係識一啲啦，就係、每年呢個時間咧，就前後咧，佢有時當日嚟咧好敏感，但係早少少係嚟到香港，其實咧就係為咗想參加呢一個晚會。係 啊， 我識朋友係咁樣。 所以佢有一個國語版本。 咁如果你到時喺個會場上面有機會，起碼派下或者乜嘢，都真係可以同佢哋分享得到。 有冇機會唱啊？現場？ 我唔知啊，因為我唔識得去搞呢啲推廣嘅。 有得賣係咪啊？就 有 嗰晚。 我估咧就到時喺。六月四号系啦，支联会嗰晚嘅活动里边咧，应该有呢只碟喺度嘅。 系咯，有兴趣嘅啲系咯朋友可以去，或者有啲咩啊？ 去支持一下。 啲朋友系内地朋友，内地朋友咁啊，可以带翻只俾。 当时制作呢只碟咧，亦都系为支联会筹款嘅。 歌词会唔会有机会我哋可以喺啲边度睇到咧？哦，可能我都想即系。 唔 系个个都听啊嘛，啲普通话 都唔错噶。因为点解佢重新写嘅？ 系咯， 吓咁就。点讲呢，又比较长喎，而家咁读。 我哋唔使，我谂睇下有冇机会，我哋有机会铺条 link 落去呢，就俾啲听众可以即係自己听嘅时候又 可 以歌词对照一下。 咁呢个歌词我可以攞出嚟。 嘅时候。 係咪 啦。 好啊。 咁就可以大家。 非常 好。 佢里面系从六四。係。开始。咁就有讲到近年啊，有好多嘅压迫。仍然是冇釋放到嘅， 係 嚇咁啊，包括到好多民生上面嘅而家嗰啲壓迫，唔單止係政治上邊噶啦嚇，咁咧就嗱，其中有兩句，而家好多國內維權係咩咧？就係你官方係好唔合理咁樣搶咗我哋啲土地， 係 嚇，係啊，其一咯， 即係要逼遷等等啊，咁佢其中有一句就係話當我們生而不活，好似有条生命，但系好似死嘅，系啦，拆迁的死前不放，即系话佢要赶你走嗰啲，我拆你啊嘛，系啊，吓，究竟是谁虎视眈眈咧？系嘛？ 答案系咩？ 咁佢就提出嚟，让大家去思考， 系啦。 咁啊，而家咧只有长治，没有久安， 嗯。 真係喎，如果佢真係個統治，咁你係咁耐 事喎，係 啦， 係 咯，好有意思。 長治久安就大家想啫，但係而家就只有長治，沒有久安。 同埋呢個長治其實係一個付出好重嘅代價，係做嘅一樣嘢。 咁不過咧，佢裏邊冇放棄嘅，冇灰心嘅。咁佢裏邊就講到而家有啲人想忘記六四，咁佢就話民主。要對抗貪婪，國內貪污咁犀利，係咪？咁跟住民主要對抗專橫，嚇，即係係啦，係啦。咁跟住，如果你忘記嘅，可能係大家喺度即係鬥爭緊嘅，即係嗰個忘記好定係唔忘記好，嚇，內心若搏鬥一場，選擇愛還是要遺忘，嚇。咁 而呢個同之前我哋聽嗰個版本，似乎真係完全係 唔同㗎， 唔同曬。 佢後面我覺得佢好有希望嗰個感覺。咁譬如好似話有一部分提到雨傘嘅， 係 佢到最後咧，就係話一代又一代的燦爛，張開了理想的傘，選擇愛，還是要遺忘，到呢度咧就唔係問好㗎啦，到呢度就係話，梗係選擇唔好遺忘啦，係嘛？咁所以佢到最後嗰個結尾嗰句咧，就係話黑夜裏閃爍的一段，即係話雖然係黑夜裏一閃閃出嚟， 但是有多时候呢你要记住一刹那 的光辉 都是永恒的。 嗯， 是吧，咁所以我觉得佢阿 Barry 佢寫呢个歌词好好有心思囉。 寫得几好。 是啦，佢自己个音乐嘅根底又好好囉。 嗯， 咁后来呢一听即係嗰个原本嗰个音乐唔系呢个背景嘅。 係 另外一个嘅。咁我录咗。咁跟住佢哋再改呢个同 Anthony 啊我估下呢个佢哋啲好专业啊。我一听个效果我自己吓一跳。哇可以有咁样嘅效果。原来佢话佢直情係用埋一啲即係佢当时觉得呢类歌点样係可以推动到嗰个 情绪。 咁如果大家再听返中间有一段係过长嘅。嗰段过长嗰橛呢就真係好似军队坦克车入緊城嗰陣时嗰个即是恐怖， 嗯，啊，系， 咁跟住就里边讲到大家系薪火相传， 系， 就 最紧要呢、這个 系啦， 呢、這个精神。 嗱，佢里边讲啦，有啲讲到六四纪念噶，佢就话年年点燃的烛光，你我薪火相传，黄皮肤不卑不亢。嗯 嗱，夫子就呢樣嘢，我想係啦，我 係啊， 即係當然，即係個歌詞就好動人啦。咁、但係亦都聽到佢就係好強調，其實去到最後嘅結論咧，就係唔好遺忘。係 啊， 咁但係而家我哋聽到香港呢邊嘅聲音，就其實係有啲好唔同啊，有好多都話。喂，係時候嗱，以前其實耐唔耐聽到建制嗰啲就叫啊，應該係擺低向前看啦。 嗯， 呢個係一種論調。基本上當然我哋採佢都傻啦。 建制， 但係而家咧就係、一啲所謂一啲香港嘅一啲真係爭取民主，但係佢開始就話：咦，唔係、我唔想你中國有冇民主啦。我哋因為要爭取中國民主咧，已經嘥咗好多年嘅時間，搞到香港而家自己都冇民主啦。呢一個咁嘅論調啊，我唔知道夫子你有咩睇法？ 即係譬如香港大學就因為咁樣就唔去參加今年嘅。院六四晚自己搞嘛， 呢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噶。佢話口號咧，佢口號咧就話佢係守住 香港 無望 六 四。我啊想聽下，因為我知道夫子同佢哋都有啲即係討論過呢樣嘢喎，係啦係啦，我想聽下夫子嗰啲睇法咯。 嗱，首先咧，我覺得而家有啲新嘅年青朋友對於六四啊，或者香港同內地嘅關係啊。會有啲唔同嘅睇法， 勢不兩立咁好似我。 但係咧，我 唇亡齒寒， 我會覺得點咧？我點睇呢啲問題咧？我覺得大家唔好將個目標就話要去推翻、去否定你嗰個結論， 嗯、 即係話佢覺得佢哋而家一啲諗法係啱嘅，咁我哋過去嘅諗法就錯啦。咁我哋覺得，去你哋都唔知道嗰陣時嘅情況係點，成個過程係點，以至而家中國同香港，喂，你話你唔理佢啫，但係佢會理你噶嘛？ 嗯、 你唔搞佢啫，佢會搞你噶嘛？咁即係河水、井水、井水喺個井裏邊點樣去入到啲河咧？但 係 河水係可以滲落嚟噶嘛？ 即係你唔可以咧，就將中國。是完全在成個計算入面呢是不將它放在一個 picture 入面。 是啦。 跟住呢你就淨係話一味我係爭取香港嘅民主。即係呢樣嘢係好似唔係咁 係啦。所以我成日同佢哋傾偈呀等等嘅時候呢我自己有一個咁樣嘅點講呀方法又好計算又好啦。我唔係話要即刻我讲完嘅嘢就去游说到佢，要令到佢哋接受嘅。我都让佢哋继续坚持佢哋嘅谂法。 嗯， 因为咧，大家都年青过，好多时候咧，大家讨论问题，尤其是中国人啊，或者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嗰种讨论问题咧，就中间好似冇乜互相认同，以至冇乜妥协嘅位嘅。中国人嘅政治血液里边咧，冇乜妥协嘅基因嘅。 系啊。 咁我覺得 鬥你 係咯，咁如果呢一樣嘢，我哋又話我唔認同你嘅，我即刻否定咗你。 嗯， 佢哋唔認同我哋嘅，即刻否決咗我哋嘅，否定咗我哋嘅。 係， 喂，同共產黨嘅文化有咩唔同啊？ 嗯， 咁所以我理解佢哋點諗。咁、只係咧，慢慢咧，就住一啲比較細啲嘅環節啦，去再同佢哋傾偈。譬如好似話，佢覺得喂，而家我哋做咁多。我哋能够影响到中国咩？ 咁所以中國嘅事，你爭取中國民主，同我有咩關係？我已經無能為力噶啦嘛。咁所以國內啲嘢我哋冇理嚇、六四。我哋系要平反，但系就唔系要建设民主中国咁样。咁佢哋有佢哋嘅谂法，咁只不过系话咧，咁我就调翻转用翻佢哋嘅谂法，就话你话同中国要好似割裂咁啊嘛，佢嗰啲有咩？咁六四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嘅事情嚟噶嘛， 即好似有个 咁而家你哋又继续 望望六四， 跟住悼念，我欣赏噶，我赞赏噶。 好啦，道义上面咧，佢哋摆唔低六四，但系佢又觉得做呢样嘢好似好唔抵，好唔忿气。佢觉得就好似即系话，如果再做落去都唔会得噶啦。点解我哋唔做下香港 嘅 基本法咧？咁样 我又唔会咁样去即系评价佢哋。 系 因为点解咧？就好多时候有一啲嘅啲咁多唔同意见，如果引发起作为一啲火花，你呢个火花作为刺激大家去思考问题，咁咧就冇问题。但如果你呢个系刺激咗某一个火花，跟住令到双方嘅分歧越嚟越大咧，我通常我就唔会咁做嘅， 系 系啦。咁即系有啲人就不断 我都同意 嘅， 即系 不断扩大噶嘛。无论你话啊民主派里边或者建制派里边，都有啲人系觉得咁样不断扩大咗个对立面。自己先至有個靶去打嘛，係嘛？咁所以我就唔會咁咩嘅嚇。佢哋年青一輩有啲咩唔同嘅睇法，我只會點咧？就係話佢哋過去有啲嘢唔了解嘅時候，如果佢願意嘅，我唔會覺得浪費時間，我都會繼續同佢哋傾。只要佢哋願意傾嚇，咁、當然啦，有啲人話：，誒、哎、老餅，我同你傾唔埋嘅。咁唔緊要嘅喎。我覺得呢個角色論嘅問題喎，咁所以角色論咧就話佢哋當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嚟講咧，佢哋可能會同今日自己嘅諗法咧係會 轉變嘅， 會轉變嘅， 會轉變 嘅。嗱，我舉啲例啊，今時今日建制派或者唔好建制派，有唔少喺香港各界裏面嘅一啲獨當一面嘅人士啊。当年都是学运出身的、啊、 我今天先讲这 个、啊、他们当时我们看回当年他们的文章是比今日不少的同学仔还激的、 啊 啊、我孤位其名啦，因为这些又不是什么算账，不是那些 都很 公开的，因为我理解人、 啊、 因为青年人在血液里面那个的叛逆基因呢、 嗯、 你可以说特别浓厚的，咁但係隨住年齡經歷咧，呢啲基因可能會減少嘅喎，可能會減少嘅喎，真係係嘛？咁所以我如果你從 當然變化好多，同埋都要睇佢哋當時追求嗰樣嘢係啲咩咯。如果佢追求嗰樣嘢好似而家，譬如佢哋而家追求嘅呢樣，譬如講緊民主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比較長期嘅一個鬥爭啦，係持續性比較長啲嘅。所以嚟緊咧，佢哋嗰個思想咧，如果喺成個客觀嗰個變化唔係太大嘅話咧、嗯，可能佢哋根本上都冇出路，佢都好難有咩太大嘅變化，除非咧。除非咧，我正如我哋今日見到一啲所謂泛民嘅一啲人士啦，佢哋可能咧，我唔知咩原因咧，突然之間喺個思想上面有一個好一個九十度嘅一個咁樣，甚至一個一百八十度咁樣嘅轉變咧，嗰啲我自己就唔係好理解嘅、嗯、其實。咁但係一般嚟講，我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對呢樣嘢係有一個好一個追求嘅話咧，其實並不是咁容易咧、嗯，可以一下子係將佢變化得咁緊要 啦。唔係，啲大人即係人成長咗好多包袱噶嘛，你又有你嘅名譽、地位、事業、家庭，哇！其實真 係 好多。 佢可能係點樣咧？有啲我覺得咧就係咧，佢可能將佢包裝咗，將佢收埋咗、 嗯， 或者係將佢啲嘢咧，就以前佢願意好似即係後生時可能中意同人哋講啊，大聲疾呼啊，嗯、但係攞咗之後可能佢自己有啲睇法，開始唔講出嚟。 嗱、嗯，所以咧，我唔會咁 小強啊。 边个先？好多个小强喎、 啊，律师嗰个咯，哈哈 哦， 林耀强咪嘅，佢都收晒啦。佢以前哇，想去北京啊，成啊，咁而家真系 嗱，所以我觉得未必等于佢嘅理念改变嘅。 系佢个理念冇改变，不过佢就冇好以前咁冲动，嘣咁啊飙出嚟。 所以我就话咧，即系话大家可以有唔同嘅角色，因为佢自己本身嘅经历， 系啊系啊， 佢嘅意愿。以至佢唔同階段嘅諗法，啊！我成日抱一個殊途同歸嘅角度去睇呢啲問題。 趙君睇 咁啊，好好嘅，其實係咯，即係始終即係講到尾，即係大家其實都係同路人， 追求嘅嘢，其實我覺得終極嚟講係一樣嘅。問題係嗰個路線或者係啲思想上面嘅咧，係有唔同，我覺得可以。但係我覺得就算有唔同都好啦，大家都要去傾，有時傾得多少少清楚少少。 我同啲青年人交往或者最近有幾次討論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咁我都話有我好多時候同佢講啊，就話你哋話我哋大中華交。冇所謂，冇所謂，真係。咁但係我唔會話翻你係本地交、本土交啊，我唔會喎，係嘛？我唔係話驚，有咩鬥啊、咩鬧交啊咁樣。我唔怕，因為我喺國內成日同好多人辯論，我喺國內辯論個 style 就唔好似香港咁噶啦。咁我咪用翻國內嗰套咯。國內有啲人咧就話我質住你唔準你講嘛，咁我一樣有我嘅方法嘅。咁香港咧。我都話，我而家同啲青年人交往咧，我都覺得我未必一定完全即係認同而家佢哋所講嘅每一件事，但係我好感受得到，我係讓佢哋衝擊嘅，即係衝擊，即係話，喂，你哋都有啲嘢可以啟發翻我哋去諗啲嘢嘅喎，係嘛？咁冇壞啊，係嘛？咁我話，北京邊啲領導人講嘢我都聽㗎。不過聽完之後，我要獨立思考噶嘛，係、嘛？如果唔係，我點分析問題咧？咁就 我哋不如我哋就走去分析一下佢嗰啲嘅一啲嘅睇法。 因為咧，我正話講咧，我同班學生仔傾完咗之後嚟講咧，我都話我好願意長江後浪推前浪，你不斷衝擊我哋啦。不過我補充一句，我永遠係後浪。 嗯， 因為我仲要衝前面嘅咧嘛。嚇，前面嗰啲係乜咧？就係話。有好多是真的要靠一代一代的冲刷、你的河道才会改变的。啊、我有很多就是他们有部分人有兴趣知道譬如好像当年六四的那些东西是吧 是 我是亲身经历。 是。 枪林弹雨去 的。那当时后来的评论报告啊即係國務院個評論報告啊， 冇錯， 交俾人大嗰、那個，點咗廿幾人名啫嘛， 係 都有你份， 唯一一個香港人直接指名道姓嘅、就係我啦。 佢話你咩喺個報告度？ 話我好多、最主要就話我為反革命動亂製造輿論啊嘛。 但係嗰時係文匯報嘛， 係啊，好嚴重。呢個説來話長嚇， 呢個都好嚴重。 咁呢度要講翻咧就好長啦， 大鑊喎。 簡單單啦，如果大家有興趣，我講翻嗰陣時點解啦。有真正四大理由，但係又有啲係點名嘅理由。點名嘅理由就係因為當時我去參加咗胡耀邦嘅一個私人朋友嘅悼念嘅活動，咁當時後來就登咗出嚟嘅，咁我當時喺個悼念活動裏面有發言嘅，嚇、 哦， 咁、結果佢後來覺得呢一個悼念活動咧，係為以後嘅動亂製造咗反革命輿論。咁因為當時後來係《世界經濟導報》佢登我出嚟，咁、《世界經濟導報》咧後來俾江澤民係勒令停刊噶嘛， 係 啊，咁、結果後來追到，咁呢個就係我佢被點名，即、就、係、是、我被點名嘅一個理由。咁跟住以後仲有好幾個理由㗎，包括當時學生第一批學生同官方嘅溝通，我覺得係一定要想辦法。溝通，讓雙方知道究竟大家諗法係點。咁結果第一批嘅學生唔係黃丹地喎，黃丹地比較後期嘅咯喎。最早期咩項小吉啊嗰批啊， 係 嘛？仲有啲更早嘅周勇軍啊嗰啲嚇，同官方有啲聯絡咧，我幫手嘅。啊，咁其中有一啲，其中有一啲嚟講咧，即係送佢哋去統戰部啊。當時係統戰部部長嚴明福。佢亦都係主張大家對話嘅， 係 咁結果到到最後呢批溫和嘅人咧，就俾激進嘅一批全部取代啊嘛， 係 咁於是我當時所做嘅一啲溝通工作，咪成為後來一啲激進嘅指責嘅啲罪名咯。你仲唔係將學生同官方當時官方邊個趙子陽地啊嘛？你仲唔係將佢哋兩邊串埋起嚟？你仲唔係幕後黑手？ 鬼啊！咁啊！ 我想問你，你做乜咁大膽咧？ 我覺得唔係大膽喎、 啊。哇！你 咁死罪嚟嘅喎。 我覺得唔係喎， 即係嘣一聲槍斃嚟。 我覺得唔係喎。 嗰陣時你感覺到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希望。我唔理佢上邊點鬥。 責任啊，自己覺得 係啦。係我唔理佢上邊點鬥。 你仲有冇幕後黑手 㗎？嗱，點解咧？同香港有關嘅三次重大嘅民主或者係群眾運動啦、啊、我都有經歷。 嗯。 嗱，正話講六四一次啦。 係咯。 雨傘運動一次咧，對上一次係咩咧？1967年左派暴動。 嗯。 你又關你事？ 當時我十二三歲。 嗯。 嚇、啊！我第一次聞催淚彈就係嗰度啦。我一生人三次催淚彈、哦、都係同呢三個。即係運動有關嘅， 嗯， 當時我哋係僆仔， 十二三歲啫， 十二三歲咋？ 幾年班啊？ 六年班啦， 係啦， 六年班啦，嚇， 係。 咁我哋嗰陣時咧已經係真好關心社會啊，真係。你話即係你話， 你係邊一中學啊？ 我係番書仔嚟㗎嚇。官立學校嚟噶，我唔係啲左派學校噶。 係、哦、咯，點解你咁有一種格，即係責任喺度？ 呢度講嚟太長啦， 係 我第日要睇下有冇機會寫翻回憶錄先啦。因為當時一個殖民地政府，港英政府個高壓政策，係令到大家好感覺得到點解會咁噶？就係、是、因為香港殖民地，香港冇國家嘛。 嗯， 所以我哋覺得我哋當時好模糊嘅，去尋求一個。喂，國家在哪裏？ 係 跟住，當時咧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嘅時候係資訊壟斷噶嘛， 係 個資訊又唔好似今日咁發達噶嘛。青年人嗰種民族感情係好容易被誤導或者係被利用嘅。當時有一批， 你指個資訊嘅封閉喺香港呢邊定係內地？ 全部都知 都係啦， 全世界都係噶啦。當時 都你個，但係當然啦，但係佢仲可以流通噶嘛，即係可以係咪、嗯、 如果講起嚟咧，都唔能夠講係資訊自由或者資訊流通。以當時我哋回憶翻，都唔係噶。當時係各取所需， 嗯 啊，咁所以當時有好多嘅一啲左派民眾嘅活動，我都有參加嘅。但我參加唔係話咩掟菠蘿啊，唔係整菠蘿，唔係嗰啲。我又唔係參加佢哋嗰啲乜鬼嘢咩工會啊，唔係嗰啲嚟嘅喎。嚇！ 咁你點樣參與法咧？ 我唔係，因為嗰陣時咧好簡單嘅就係戒嚴。六七暴動，香港戒嚴啊嘛。戒嚴嘅時候嚟講咧。我哋要翻学咧，我哋车都冇噶，我哋就唔理，我哋照行。咁照行嘅时候咧，咁啊警察见到，点解你喺随街走啊？我要翻学，我翻屋企，我咪随街走咯。 系咯。 吓、啊，咁不过佢哋当时咧就当我哋唔知系咪啲左仔啊之类咁样吓。咁、啊、咧不过叫我哋细路仔。 系咯，细路仔啫。 又冇乜嘢啊咁、嗯、样吓。咁、啊、所以我哋嗰阵时已经觉得。喂，就係因為香港當時係殖民地，冇一個國家。咁到後來我哋嗰陣時諗嘅時候咧，喂、哎，國家在哪裏咧？咁、 嗯 啊、我哋諗好多嘢。咁佢哋當時即係有啲活動咧， 係 其實係冇乜政治色彩嘅啫，包括咗譬如好似話，哇，唱劉三姐嘅歌啊，嗰啲有咩政治色彩啫？係嘛？嗰啲係到後來。点讲啊？你可以当系一种中国文化嗰啲凝聚啫嘛。咁我哋嗰阵时好熟噶，咁嗰啲红歌啊，嗰啲咩大陆嗰啲歌曲啊，呢、這个大陆嗰啲英雄人物啊，吓，咁、啊、我哋睇好多噶、啊。咁有啲系完全冇政治性嘅，吓、啊。虽然你话啊，佢都系讲佢嗰度民族感情票，好似嗰阵时云南五朵金花咁嗰啲，都有佢啲爱情部分噶。系嘛？咁唔系到后期嗰文化大革命讲宣传啊，咩决裂啊、春苗啊咁嗰啲啊教育啊，之前嗰啲 都仲 女篮五号啊， 系啦， 啊更加早嗰啲电影啊，咁其实系好自然噶嘛。咁我哋就喺嗰段时候里边咧， 吸收嗰种文化 系啦。嗱、嗯，咁我哋同纯粹左派又好唔同噶喎，系、 嗯、 嘛？咁佢今时今日有一啲当年参与过六七。嘅人士咧，有啲就會有反思嘅，即係話啊嗰陣時被利用啦咁樣，有一啲覺得喎，喂我哋當時義正詞嚴，點解你而家北京唔還我哋一個公道啊？ 因為北京唔敢講六七暴動啊嘛，因為係北京間接策動啊嘛，再加上係香港嗰啲港共， 嗯， 港共就係以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為代表嘅，係社長梁威林啊，副社長祁峰，佢哋全部係有背後策動啊嘛， 嗯， 雖然當時嘅左派嘅鬥爭委員會嗰個主任委員係楊光。 嗯， 本地人工聯會，咁但係真正幕後黑手唔係佢哋㗎嘛，咁所以有批人就話我哋其實好無辜㗎，咁不過就俾人利用，但係佢哋有啲人呢就覺得當時係反對殖民地政府，係港英政府先行暴力鎮壓，所以有佢哋嘅暴先至有後來嘅動，咁但係我覺得呢個解釋呢唔全面嘅，同埋我都唔接受嘅，我又覺得六七年嗰个嘅事件，如果你话港英政府嘅责任，我最多就话佢系三分之一嘅责任嘅啫。因为当时三把火，港英政府佢嘅高压政策系一把火，北京文化大革命嗰把火烧到嚟香港。 嗯， 当时北京支持香港左派斗争两千万啊。 嗯， 你而家北京猛咁闹咩人香港啊，收咩外国钱啊？啊，或者收本地一啲咩咩企業家捐款啊，當年有證有據啊，有文字記錄啊，兩千萬支持香港啲左派群眾去罷工， 已經夠窮啦喎，嗰時中國都已經 兩千萬啊，你話佢點啊？完全唔使錢就可以繼續鬥爭，咪就有人工出，跟住你話土製菠蘿啊， 嗯， 啊，你話使唔使錢做啊？ 嗯， 咁你用。用咁樣嘅角度嚟睇，第二把火就係北京燒嘅，第三把火就係港共啊嘛，就係因為嗰班人咧就擔心，哇！文化大革命咁激烈，如果佢喺香港喺海外唔做下嘢咧，會唔會俾人覺得政治唔正確啊？於是就鬥你噶咯，你唔去鬥人就人鬥你啦。當時嗰個文化係咁噶嘛，所以你咧澳門係第一個跳起嚟噶嘛，咁原來唔止喎，馬來西亞當時都有馬共噶喎。印尼又有喎，嚇、啊、當時係輸出革命啊嘛，咁、所以香港嗰把火咧就係、港共都有份燒三把火啦、三把火燒緊一隻鍋，呢、這個鍋係咩咧？就是、香港嘅傳統左派啦，頭腦發熱啊嘛，嚇、跟住就係話，哦，將個責任推，即係港港政府係需要負責嘅，咁但係因為咁樣就擺脱咗大陸嗰個責任，港共嘅責任。而你自己燒紅啦呢隻鑊，鑊上面呢係有肉喺度煎緊㗎嘛，嗰啲肉係咩就是、香港市民㗎嘛，係咪嗱，我有呢個咁樣嘅形象嘅比喻呢，我覺得 就明晒啦，真 係啦。 如果你將呢一個比喻擺返今日嘅香港，有啲地方好似都仲係 有啲係㗎， 係囉，仲係 可以用得返㗎。譬如好似話你話令到香港咁撕裂，北京有冇責任呢？ 有。 佢喺香港嘅民主發展裏面， 當然已經有佢好確鑿嘅啲證據。 佢好多嚟講咧，我諗嗱，我理解佢出於佢嘅利益。佢話：哦，我而家唔能夠放開民主，一放開咧，佢可能大難臨頭啦。咁啊，慢慢蠶食乜乜乜。佢從呢個角度咧，我只係從一個政治嘅操作個角度咧，唔係講政治理念啱唔啱。從政治操作個角度咧，佢有佢嘅道理嘅喎。等于美国啫嘛，美国个你边个伤害亲我个美国嘅利益，我就同你死过打你啊！伊拉克佢咪制造过有大杀伤力武器嘅理由去打你伊拉克咯，结果就冇啊嘛。 无话无耻啊呢啲。 美国都系咁啊嘛，所以从呢点嚟讲咧，我唔得好片面咁样指责北京。咁、但系北京系搞到香港而家咁啊嘛。好啦，咁你话有冇呢一啲？建制里面嘅激进派呢，建制里面有温和派又有激进派㗎喎，係咪？咁激进派嗰啲大家自己睇啦，係咪？温和派又有㗎喎，因为佢哋都知道，喂，你完全跟晒上面嘅政策啊，死㗎嘛，连建制派都死㗎嘛，係咪？即係建制派而家只有係紧跟中央，然之后吸中央嘅奶水，嗰啲就有得生存嘛， 跟車太貼咯，有時咪 唔係佢哋唔係咁計嘅，因為佢哋跟車太貼唔緊要嘅， 卡炒。 因為點解咧？撞咗車之後，佢只需要馬上認錯， 就得噶啦。呢個中國文化嚟噶， 係 啊！你睇六四之後幾多人即刻馬上認錯，冇事噶啦。 好，我哋轉頭翻嚟就係講六四啦。 好啊， 好休息一陣先。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